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好歌推荐， 好歌推荐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好歌推荐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天华。 这里是九六九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知名歌手李天华最近发布了新歌《蓝色北京梦》。 一直以

碰到你